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有限调频98.6兆赫，欢迎收听。下神韵，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一点，13点，华夏神韵。 欢迎收听华夏神韵，在接下来的节目中，请欣赏一组西部民歌，以王洛宾改编创作的新疆民歌为主，曲目有《掀起你的盖头来》《半个月亮爬上来》《在银色的月光下》《青春舞曲》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《打板城的姑娘》《阿拉木汗》《花儿与少年》《康定情歌》《高高的白杨》《马伊拉》《黑尾毛》《都达尔与玛利亚》《沙里红巴》《阿纳尔汗》撒阿黛、曲曼蒂、黄昏里的炊烟、牡丹汗、我等你到天明。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，让我看你的美貌，你的美貌细又长，好像那身上的弯月亮，你的眉毛细又长啊，好像那身上的弯月亮。

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，别再来悠悠，别再来悠悠，我的青春。 她的眉毛像弯月，她的腰身像绵柳，她的小嘴很多情，眼睛能使你发抖。她貌不含什么样，生的不肥也不丑。她貌不含什么样，生的不肥也不丑。阿拉木汗住在哪里？吐鲁番西三百六。阿拉木汗住在哪里？吐鲁番西三百六。 心花儿对我讲， 轻声唱，我却辜负了姑娘的钟情歌唱，悄悄地走进了牢 里呀，可爱的一朵玫瑰花，塞的玛利亚。 石头想要扔去呀来，可是石头仍然握在手里。千条大路通天边去呀来，不知哪 香芬芳又美丽啊。 你是我生命的力量。啊，亲爱的姑娘，牡丹看，你是我月亮躲在阴差。